进入竣工验收，首批九个院系1400名师生预计今年9月中旬入驻。二期工程正在加紧前期手续办理，计划2025年全部建成投用。 接下来为您预告一下今天的服贸会有哪些精彩活动。今天将举办40场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包括国家会议中心16场、首钢园区16场、线上8场。 其中文旅服务专题可以关注京剧场景拍摄体验，海淀望三山五园融科创发展专题展，觉醒年代文创产品合作洽谈等。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举办3届亚太地区艾滋病防治与预防国际论坛，同时推出7场签约活动以及7场互动活动。儿童医院还将在互动区带来多场儿科保健科普活动。 教师节即将到来，第3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同台讲述育人故事集中展示活动昨天在北京师范大学2附属中学举行。12位来自全市各学段的教师代表在舞台上分享了他们的教育故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北师大2附中初3-9班班主任陆莎讲话温温柔柔，她的故事却和一次逃校有关。上学期女排决赛，班级输了，陆老师做总结时刚提到体委小王，小王却突然冲老师吼了起来。这时候该耐心解释还是暂时离开？陆老师决定用咆哮的方式和孩子们共情。 于是我也一拍桌子，我知道比赛输了你难受，我也难受。你组织比赛很下功夫，我知道，所以我才告诉大家。他怔住了，眼泪唰的流下来。我搂着他，我说要不孩子咱们俩抱头痛哭一场。他抹着眼泪低着头，不好意思的又笑了。 孩子们的情绪宣泄了，教室里的阴云散去了。陆老师说， 孩子们他就能接受这个结果，然后他能放眼再往前看下一个赛场是什么，赢得胜利了。 密云区滨河学校的张燕老师接到的1年级新生里有个特别好动的男孩晨晨， 那天上课他爬到窗角，班级的水杯盖他都给打开了，他可能觉得那个水怎么就能吸上来呢，其实他在动脑筋慢慢的引导他。有时候我会在全班面前突然表扬他一回，然后他就就那个小眼神就来了。其实孩子们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们也找到他的闪光点。 作为今年北京市庆祝教师节的重要活动之一，大会讲述者的感人故事将通过网络 北京卫视老师请回答等栏目播出，让更多人理解教师群体，传播立德树人理念。 再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物局、延庆区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的2021北京长城文化节昨晚开幕。 市文旅局以长城为主题推出了10条旅游线路，包含居庸关、八达岭水关长城、慕田峪长城、黄花城水长城、响水湖长城、司马台长城等多处长城沿线景区。 文化节还将在长城脚下推出长城音乐会，邀请著名音乐家、演奏家、教育家共同奏响爱国之声。 北京环球影城开园在即，记者了解到，北京环球影城提供近3000种纪念品，包括1500多种环球经典人气商品，以及1000多种仅在北京环球影城出售的中国专属商品。 其中，位于《功夫熊猫》盖世之地主题景区的零售店内售卖的《功夫熊猫》主题相关商品，90%的产品都由中国团队设计研发，且仅在北京环球度假区独家发售。 故宫书画馆文华殿展陈的院藏历代文物画特展正在展出，题材聚焦历代隐居林泉的隐士，展览将持续到10月31号。 展览展出的历代画作包括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李唐《采薇图》等。展览不单独售票，实行预约入场，提前10天开始预约。 两弹一星精神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通过110件套文物、艺术作品和模型，以及510张图片，展现两弹一星的研究发展之路。 接下来继续关注中秋节假期火车票，今天起开售，乘客可以通过12306网站、12306 APP、 订票热线95105105等途径购买9月19号，也就是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依照往年经验，预计假期第一天为出行高峰，提醒大家不同车站的起售时间不同。 专家提示，假期出游要做好个人防护攻略，包括3件套5孩药、 三件套：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注意个人卫生。我还要就是口罩还要戴，社交距离还要留，咳嗽喷嚏还要遮，双手还要经常洗，门窗还要尽量开。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昨天凌晨4:20左右发生了一起严重交通意外，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追尾一辆搭载采摘药材群众的无牌拖拉机，造成15人死亡，一人受伤。 公安部立即指派工作组赶赴事故现场，指导调查处置工作。目前伤员救治、事故调查和善后等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 腾讯昨天公开透露，拟推出个人微信云存储付费服务，意味着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实现云端备份和恢复，但是项目仍在最后推动中，具体细节没有最终敲定。 据了解，这项业务可能采用按年付费的模式，苹果用户大约每年180元，安卓用户可能是130元左右，但可以存储多大容量尚未确定。专家指出，上云后如何确保用户的数据隐私安全和服务质量是关键。 再来关注一下东京残奥会。据东京残奥会官方网站显示，截至昨天晚上8:50，中国队已经获得93金、57银、50铜，总奖牌数达到200枚，位居奖牌榜第一。 美国各地迎来了开学季，但随着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在美国传播，全美新增儿童新冠确诊病例、住院病例等多项数据近期呈上升态势。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从6月下旬到8月中旬，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的每周新冠住院率上升近5倍。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青少年住院率比完全接种疫苗的青少年高10倍。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关注北京首家外资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落地。 人民日报关注我国建成世界最大清洁发电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10.3亿千瓦。 北京青年报评论中国服务贸易大棋局日益清晰。 央视网关注新政府组建在即，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大会筹备工作正在进行。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关注，全球首次绿色出行碳排放交易在本市签约。 早晨7:30开始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关注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亮相服贸会，我国正在推进变异毒株疫苗研究。 汽车芯片短缺传导到终端市场，记者探访京城 4S 店发现部分畅销车型出现零库存情况，订车周期延长3个月甚至2年。那么车企缺芯之痛会持续多久？芯片危机被严重低估了吗？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服贸会西城展区协和医院医学转化综合大楼启用、大型综合产业全球发布会等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为进一步做好服贸会疫情防控工作，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指挥部提醒参展参会人员继续做好个人防护， 如实提供个人健康信息，加强健康监测并做好个人防护，科学佩戴口罩，除论坛发言时可不戴口罩，其他场合都需全程佩戴口罩。 所有境外观众需提供进京前48小时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观展，境内观众在做好流行病学史筛查、健康监测的前提下，不需要提供核酸检测证明。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5摄氏度。受到高空槽影响，今天午后开始，本市将再次迎来降雨天气，预计降雨可持续到明天上午，最高温度在27摄氏度上下，请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降雨过程中容易出现道路积水现象，驾车出行请不要贸然涉水，山区地势条件脆弱，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西部中雨，东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5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40，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47。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超峰、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2001年才建成交房的商品楼却被纳入到老旧小区改造，居民质疑必要性。 我们这个房非常的新，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该这么造。 居民反映小区生活垃圾清运扰民，建筑垃圾清除不及时，属地部门回复正在积极解决。 就是砖头瓦块泥土，消防通道跟出行的这个通道啊，全都给占满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最近家住在朝阳区甘露园南里2区19号楼的居民王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们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但是她所居住的这栋楼2001年才建成交房，却也被纳入到了老旧小区改造的范围。王女士认为这样的旧改没有必要，而且十分浪费。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实习生张瑞的报道。 甘露园南里2区大部分居民楼建于上世纪80-90年代，而19号楼2001年左右才建成交付使用。这栋楼一共20层，200多户居民。目前甘露园南里2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19号楼也被纳入改造范围。9月3号记者探访时，居民王女士指着这栋楼说：“ 全部都改了，楼里刷墙，外墙也刷，保温层也做。你看这些护栏也加上了，就是白的这个，就都没必要加的，然后又加这个空调管啊，加腰线都加上了。” 记者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粉刷这栋楼的外立面。据记者了解，今年5月份这栋楼开始旧改施工，施工人员对楼体进行加装保温层、加装腰线、更换窗户、楼道粉刷、更换管线等作业。对于这栋楼被纳入老旧小区改造施工范围，王女士表示不认可。 我们这个房非常的新，我觉得非常的新，只是他物业管理不好。国家既然掏了这个钱了，我觉得应该用到正道上，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该这么造。你听听，每天都是这样的造钱呢，这烧钱呢，我商品房用得着你这么折腾吗？ 在楼内，王女士指着新铺设的管线举例说：“ 哎，这是他们铺的，这盒也是他们铺的，这是网线，他们铺的。家里你看这些管线有没有必要？我们本身入住进来都已经有管线。” 王女士告诉记者，在改造之前并没有人征求她的意见。 你改造经过没有经过我同意。 记者在楼内走访，多位居民也向记者表达了与王女士相同的观点。 商品楼有些小时候你一次性的都给一改的去那什么， 就是有很多地方是不需要改造的。 哎，对对， 属于老楼不应该不属于老楼，我觉得没必要。 没有必要改， 我觉得。 甘露园南里2区19号楼到底是不是应该纳入老旧小区改造？王女士表示，她希望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你要想要说服我，你必须拿出文字性的东西来，我这是不是老旧小区，或者是确实应该改造的东西。如果要是说真正说，哎，大家都同意了，是哪些人同意了，我们挨家挨户的走可以。如果说你国家拿出文字性的东西来讲，那我无话可说。 那么按照北京市相关规定，纳入老旧小区改造房屋的楼龄标准是什么？记者向北京市住建委房屋安全与设备管理处咨询，工作人员表示， 2000年建设的房子，以前建设的。 而朝阳区确实也是执行这样的标准。朝阳区住建委老旧科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 00年前建成的，年底前建成的。 而居民们告诉记者，19号楼2001年左右才建成和交付使用。据记者了解，甘露园南里二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由属地组织实施。属地到底对甘露园南里二区19号楼建设时间是如何认定的？目前居民发出的质疑声音该如何回应？记者致电小区属地甘露园南里二区社区居委会负责人表示，需要记者提供采访提纲才能进行回复。 我发提纲吧，采访领导，肯定会有人接待您这事儿的。 9月3号，记者将采访提纲等相关材料发给对方，不过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回复。记者也致电属地高碑店地区办事处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将帮助记者反映问题。 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我记下来了，我会跟他说一下，给您回个电话。 截止发稿，记者也还没有收到回复。据新闻热线此前报道，本市部分2000年之前建设完成的老旧小区还没有启动旧改，住在这些小区的老百姓一直在期待早日改善居住环境，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将旧改工作细化、差异化处理问题，将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最近，家住在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东下庄路26号院的居民王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小区院内的垃圾清运工作有待提高，其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生活垃圾的清运中转存在扰民的现象。 他每天早上4点多来，这声音可大了。对，就是想跟那环卫公司沟通一下 时间，从凌晨改到白天。 除此之外，王女士告诉记者，小区北侧的围墙坍塌之后，建筑垃圾没有能够及时清运，已经堆积1个多月了，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环境。 我们两栋楼和北边的这个小区，两个小区之间的这个墙是7月18号下大雨那冲垮的，就是砖头瓦块泥土，把我们这个消防通道跟出行的这个通道啊，全都给占满了。现在居民就是自发的清理出了1米宽的一个过道。 随后，记者将王女士所反映的垃圾清运扰民和建筑垃圾没有及时清运的问题反映给了属地苹果园街道办城建科。工作人员表示，将会尽快协调第三方公司解决。 垃圾楼那些垃圾晚点，主要问题，咱们这边之前有一个垃圾楼都给拆了，然后他们收运垃圾的呀，他们得要可能必须得早收一会儿，我让他们已经通知他们往后延迟一下，再协调了。 随后，负责这一片区垃圾清运的第三方公司文勇建业保洁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复记者表示，将调整生活垃圾清运时段，争取向后延迟，改为每天上午清运，以配合居民的日常作息时间。 正给工人想打电话呢，拉垃圾的让他然后8点以后去，每天8点以后去，以后街道也给我们打电话了。 但是垃圾清运公司的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院内的建筑垃圾并不属于他们的清运范围，需要联系属地社区和物业公司。记者随后拨通了小区所属的北京鸿瑞物业公司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北侧墙体坍塌之后的建筑垃圾位于两个小区的交界处，目前还不能够完全清理。一是为了保护下方的燃气管线，二是需要协调两个小区的产权方沟通修缮方案。 他就是说这个是产权单位出钱修，他们已经立项了，立项了还得招标。 建筑垃圾 不，他一清了，怕那个不是有一个燃气大管道嘛，那个往下塌，清不清了，把那个管道天然气管道保护起来了，怕那个泄漏给爆炸了。他们再招标，招标了以后让第三方统一收了。 属地苹果园街道东下庄社区的工作人员回复记者表示，将会加强监督，并且继续协调生活垃圾的中转清运时间。另外呢，将会继续督促产权单位完善坍塌墙体的修缮方案，早日清运建筑垃圾。 他们已经协调开了好几次会嘛，已经说是现在正在招投标修内墙的事儿，应该快了吧，再督促一下。 希望属地各方加强精细化管理，早日解决困扰百姓的垃圾问题。对此，新闻热线还将会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陈光，主持人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